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有主日学的这个恩典。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希望是一个很精简、简短、明了的课程，就是检视什么意思是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教导，可以理解，可以领受。可以认知这在这教会里面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做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就是做一个教会的成员。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 好，你们手中都拿到这个教材。这堂新的课程，动机是其实是一个很实际、很教牧的。应用上面的动机，就是在我们牧养的过程之中，会发现有一些教会的成员，新福教会的会员，其实并不了解成为会员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来到新福聚会，委身在这个教会，你成为新福教会的会员，会员不只是当初你公开的说我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甚至不是你有在一个名单上填了那个申请单，甚至你有签名，而它应该有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内容。OK， 那有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成为会员是什么意思的话，会在牧养上面、在你的属灵成长上面、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上面会变成阻碍，也会变成你委身在这个教会的障碍。就我们来说，就有责任牧养你的人，也会变成很困难。OK， 好，你会注意在我们的教材里面，今天的教材是今天这堂课大概是 introductory， 就是介绍为什么我们有这堂课，还有在这堂课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内容。首要今天我们是有一些概念上面要厘清，介绍为什么我们有这堂课，介绍为什么我们有会员制度，然后接下来大概四到五堂课是使用我们的加入会员的那五个问题作为基本的主干，然后用这五个问题来阐述，特别详细解释到底成为新福的会员是什么意思。今天的教材里面有新福会员申请的表格，其中有那五个问题，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回答过这五个问题，不管是当初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是集体的回答，还是后来加入的会员有个别的回答。但是在回到刚才我讲的这个课程的动机，就是在我们牧养的过程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有公开具体回答这些问题的会员，当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之中，不见得会明白，就是我回答这些都是回答是代表什么意思。 OK， 我们也发现我们也有缺失，就是我们会预设，其实你知道我个人一直是不太喜欢有很冗长的那种会员课程，你会发现有些教会的会员课程是基本上是好像是上系统神学的课程，像那个我有去参考我们还蛮喜欢的九标志事工，他们也有提供一个会员课程，就是可以给其他的教会使用。那基本上我觉得那个太复杂了，基本上他是神论、救恩论等等等等，都确认你有上过这些课，你才能成为他们的会员。但是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教会一开始就有的，就有的认知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教会的成员，一个教会成员，所以你理论上最基本的条件， 不是你需要能够上过三一论、上过基督论、上过救恩论，而是按照你可信的信仰宣告，我们就认你是一位基督徒。而认你是一位基督徒，按照我们这个教会的理解，按照我们的认信标准，一个基督徒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而与基督联合的人应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OK, 等一下我们会讲，就是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就是教会的成员。所以我们一向都不会太我自己啦，我不会很想要设计一个很复杂的会员课程，你必须要上过这个课程你才能够成为会员。因为我觉得那个课程很多教会那个课程的内容，其实是你成为会员之后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忠实使用恩典的媒介，你就会在主的知识和恩典上有所长进。但是回到刚才讲那个动机，就是这个预设或许有一点太过于乐观。我说太过于乐观，就是在牧养过程之中，我们会发现有些成为心服会员的成员，甚至连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相信耶稣，为什么他来这个教会聚会，都没有办法回答，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过失，也许这个是在他成为会员，在他做出这个公开的信仰告白之前，我们需要确定他真的明白他自己公开宣信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那这个课程就是帮助这个教会，你们知道这教会还有很多制度上的不完善，但是这个课程补足这上面的不完善。就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我想我们必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主日学的课程是建立一个 template, 建立一个最基本的蓝图吧。以后加入心服的会员就是要经过这个课程。OK, 要上这个最基本的课程。也帮助我们确认你真的明白你信的是什么，也帮助你更厘清你信的是什么，当你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OK, 所以这个教材里面有那个心服会员的那个申请表格，其中有那五个问题，还有附上主的晚餐公开见证的问题。OK, 这个会员和主的晚餐是连结在一起的。你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你才能够持续在这个教会领主的晚餐。这个跟刚才所提到肢体与身体连结是有关系的。OK, 我们之前在沙威认那个教会设立原则那堂课里面，有特别有一堂课解释了为什么主的晚餐和成为会员在我们的认信，在我们的理解之中是这么的重要，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好，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看这个教材好了。所以照我刚才所讲的，按照这个教会的理解，按照这个教会的教导，按照这个教会的认信标准，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必然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你就必然是基督的肢体，基督身体的 member 肢体，你就必然是一个教会的会员，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 OK, 什么是会员呢？我觉得Ryan McGraw 他的定义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我觉得是很合宜的，也很符合我们的认知。如果你要定义成为会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定义正式的教会会员制度是一个公开宣誓所立的盟约，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约。一个人在此盟约之中，在这个约之中，将自己委身于一个由信徒组成，而且是在一群明确定义的教会领袖或领袖群，那是复数， 之权柄之下的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就是一个 particular congregation。我们之前在上沙威教会设立原则有特别解释这是什么一个概念。不是说哦，我信无形的，我信耶稣，我属于无形的教会，我属于大公的教会。是的，你的确是属于无形的教会，你也是必然是属于大公的教会。但是这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呈现，必然是在一个有形的地方教会，委身在某一群信徒所组成，某一群信徒呼召出来，在这一群信徒上面有权柄的教会领袖之下的这样子的教会。 OK， So 一般的有一些人不愿意加入会员，不愿意加入某一个教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于大公教会，我是属于无形的教会。这个是对于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之间的区别有所误解，以为那是两种不同的教会。 OK， 对，也许我们会讲解更多。但是成为一个基督的肢体是有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确切的呈现，就是隶属一个地方教会，而且这个地方教会是由信徒所组成，而且是有教会官员，这教会官员有权柄的。 OK， 我们的沙威信仰告白和西敏信仰告白也很明确的指出，一个教会是由官员和成员 church officer 和 member 所组成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教会官员，那对我们来说那就不是教会。 OK， 那没有成员当然也就不是教会。所以你 OK，我们就用一节经文，希伯来书13章17节。希伯来书也是我们最近查经的书。在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对一群人说话。在第13章，我们查经还没有到这里。13章17节，他对这一群人说，你们复述，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像在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人。你要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如果你让他们叹息，就对你们无益处了。我们今天只是注意到希伯来书的作者预设是他写信的这一群人是基督徒，而这群人是有一群在他们，你要说在他们之上，有一群是引导他们的人。这群引导他们的人，你看希伯来书作者的用词是监督的。监督的这个字在新约里面跟长老 presbytery 和牧者几乎他们的功用他们的意义是一样的。 OK， 这些引导你们的，你们要顺服他们。顺服就关乎什么？他们是有权柄的。 OK， 他们的权柄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绝对的权柄，说了就算。我们会说这是什么 ministerial， 是托付给他们的服侍人的权柄，不是绝对的权柄，但是他们是有权柄的。他们因为你们的灵魂要时刻的警醒，这些人有权柄是说什么？要监督你们的灵魂，你们的属灵光景，要造就你们。用以弗所书四章的用词是叫所有的圣徒到最后什么？能够长大成人，有基督的样式。复述，你不可能自己长大成人，也显示是你必然是在用以弗所书第四章，在教师在牧师的教导之下，基督牺牲自己赐给教会这些恩典，他流血甚至舍去自己，如今赐给教会牧师和教师，不是没有原因的。OK， 回到希伯来书，要顺服他们，而且这些人是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所以不要多人做教师。你被托付责任，你被要求就更多。这些人要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你们的灵魂要在上帝面前交账。OK。所以你应该让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 如果你让他们叹息，就对你们没有益处。所以从这里看来，至少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他写信的对象是一群基督徒，这群基督徒是在教会里面的，而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是监督他们灵魂的人，这群监督他们灵魂的人是有权柄，而这个权柄是为了要什么？叫他们有一天能够为了这些托付给他们灵魂的人的光景，能够在上帝面前交战。OK，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但是我们时常忘记，这个属于基督的人，必然我们的身份，你我个人的身份，必然是有一个群体的意义。你不可能做自己的基督徒，你不可能做一个不受监督灵魂监督的基督徒，你必然是必然是有一个群体来定义我们个人基督徒的身份，有一个上帝的子民来定义我们身为上帝儿女的身份。 OK， 所以上帝从一开始就是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时常会认为说信仰是就是拿在口头上，时常这样讲来讲去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是非常个人的事，那要看情形啊。 No， 信仰不是你个人的事，信仰是你们一群人的事，是我们一起的事情。 OK， 因为上帝一开始就定义是要做一群人的上帝，不是做你个人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百姓。所以对上帝的百姓来说，对基督来说，我只有在我们里面有意义。哎，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的生命，只有在群体里面才有实质的意义。哎，你也不太可能按照这理解，你也不太可能做一个游离的基督徒。哦，我一天在这个教会聚会，下一个主日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我是属于我在哪里聚会都一样。No， 因为你这样子，你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委身在一个权柄之下。OK， 圣经里面用许多不同的类比 analogy 来表达上帝与他百姓群体之间的关系。So，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right？我们也是一个上帝家庭的成员，这个成员有的时候用儿女的方式表现，在新约的时候更明显的用心腹的方式来表现。OK， 但是就我们来说，就这堂课来说，我们特别着重于，尤其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这个类比没有出现，心腹这个概念甚至在旧约有出现，但是据我所知了，身体与肢体联合的这个类比，这么密切的连接的这个类比，是到新约才出现。基督的在地的身体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个人是这身体的肢体。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复数，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而各自都是肢体，这个身体的肢体。哎，在你们教材里面有一些经文，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我在特别读其中的以弗所书四章11到第16节，这是讲基督升天之后，他因为完成他的救恩工作之后，升天之后再从天上赐下来，升到天上再赐下来，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在我们的认知之中，使徒、先知甚至传福音的，那都是已经阶段性，在救赎历史之上面，现在已经不再有使徒，不再有先知，因为已经托付给我们什么？我们手中的圣经了 ，right？ 他们的任务已经达成了。现在有的是什么？常态有的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教师和牧师，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呢？ 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从这一节，这就是我们在心腹时常讲的一个原则，如果你不受教，你也不能够教导，如果你不受装备，你也不能够侍奉，就是这个原则。为要装备圣徒，装备他们做侍奉的工作，为要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在这里出现，为要建立基督的教会。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讲你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取决于或建，一定是预设你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这是在一个什么群体之中所发生的事情，长大成人。 OK， 在信上面合而为一，信仰上面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这只有在一个群体里面才可能发生。 OK， 这样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邪说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反而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在爱心里面说真理，各方向向基督长进，连结于元首基督，或者那个头，直接翻译身体的头基督。 OK， 靠着他全身都连结得以紧凑，各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们觉得有可能在家里自己好好的做基督徒吗？一个今天上这个教会，明天上那个教会的，有可能在爱中建立自己吗？那基本上根本就不是基督徒。Right? 好，所以你不在教会的日子，你就不是。OK， 心腹是什么？任性改革中公理会的教会。所以这个我邀请宜兴的同学这几周跟我们一起上课，就是因为我们宜兴的同学还有没有受洗的，也还没有加入会员的，所以这是之后他们要受洗要加入会员也是要经过这堂课，所以干脆，而且我也希望重新再奠定所有的会员也应该要再上这堂课，帮助我们确认，帮助你自己确认，你知道为什么你信耶稣，你为什么在这个教会聚会。Okay. 心腹是什么？大家我应该知道我们是改革宗教会，但是是什么样改革宗教会？改革宗不外乎就是我们认知这是就是最符合圣经的信仰，但是教会的体制，教会的polity， 教会的治理制度是什么？我们不是长老会，我们是公理会。哎，这个如果你还不太熟悉，我们有其他的课程你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设立的和治理教会的任性标准是采用一份文件，是有迹可循的，是沙威教会设立原则。其中有认定上帝呼召他的选民在教会之中共存，所以凡蒙上帝呼召的人不是可以独立自己在家里修行的，他必须在教会中共存，而教会是由官员 officer 和成员所组成的。我们的任性标准是西敏信仰准则。刚刚提到的是教会设立的原则的任性标准，是用沙威公理会的设立原则，但是我们的任性标准是西敏信仰准则。很多人认为西敏信仰准则必然是长老会才能够用的。No， 没有仔细去读那信仰准则。信仰准则是一个改革中的信仰准则，但是他先贤们在，如果有人会认为那是长老会才用，他是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历史标准，也没有仔细去读这个文件。OK。西敏的先贤们在制定这份信仰准则的时候，特别避免规范哪一个 church polity， 他们没有规范出来，因为制定这原则中间有公理会的，也有长老会的，也有 他们的长老会的认知也有很大的分歧。Anyway, 我们的西敏信仰准则是西敏信仰准则其中的西敏信仰告白有表明，在可见的教会，我们可以加注可见的教会就是一定是地方的教会之外，人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你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我要你们知道这一点，这个是我们有上过课的。如果你是在这个教会的官员，这教会呼召你的官员，我们的官员 有什么职分？当我们说教会官员，我们是指谁？谁可以回答？牧师、长老、执事，但严格来说就是长老和执事，因为牧师也是长老。可是牧师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教导长老，那我们博瑞长老是治理长老，但是都是长老还有执事。我们认为这两个职分是官员，而且是需要呼召、需要案例的。OK， 我们会说，如果你是教会的官员和如果你有负责教导，还有带团契的责任的，你必须要任性这个我们的信仰标准。OK， 这之前有造成一些混淆，但是我觉得也 OK， 因为我们是刚开始设立的教会。但是经过我们教会的实践厘清，也确实是，如果你要做教会的官员，如果你要做教会担任教导和担任带团契职责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诚心的任性我们的信仰标准，你自己会很痛苦，你也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困扰。OK， 但是你要成为会员，你不竟然需要任性每一个，就是任性我们的信仰标准。会员最基本的标准就是那五个问题，那五个问题没有要求你要说我诚心任性沙威教会设立原则或西敏信仰准则。那五个问题基本上是，如果你仔细看前面三个问题，先确定你真的是基督徒，后面两个问题是确定你是真的要委身在这个教会。 OK， 其中没有说要求你一定要任性我们的信仰标准。 OK， 教会官员和简单来说和教会负责教导的同工需要任性我们教会的信仰标准，公开的诚心的任性。 OK， 但是如果你只是会员，我们当然希望你也全心任性我们的信仰标准，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教导所实践的。但是你不需要一定要，譬如说婴儿洗，也许这是最常见的，也许你不需要认同我们这教会是施行婴儿洗的，但是也许你不需要认同婴儿洗，我们仍然会接纳你，也可以成为这教会的成员。但实际运行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你有生小孩，在自己聚会的时候生小孩。但 anyway， 好，所以这边我们的信仰标准在信仰告白第15条，对不起，应该是25-2，你们的教材好像是写15，有提到一句话，因为我们之前所叙述的这一切，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一个脱离教会的人，不委身教会的人是没有得救的可能，就算他以为他是基督徒。Okay. 你可以再用回到以弗所书第4章的，他怎么样在信仰上的合一成长，有基督的身量，他没有办法。OK，现在尤其台湾基督的氛围，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会上这堂课，再次的强调为什么成为会员是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的信仰背景之前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个。就算你以前曾经在一个有会员制度的教会聚会，你成为那个教会会员，我猜他也没有教导你成为会员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是怎么教导的，主的旨意按照他自己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中间自然而然也有点无可厚非吧，也是情有可原，会太轻忽就是上帝对他教会的旨意和成为会员的这个意思、这个意义、这个 responsibility 责任和义务到底有什么。好， 接下来的是一些连结，这些连结是我们之前我刚所提到的课程。那你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服的最近几年来的资源都是使用一个网站叫做 archive.org， 这个网站最近受到攻击，你们可以为这件事祷告。它是一个 non-profit 无收入，叫什么？非盈利的机构。那我是还蛮认同他们机构做事的方式，可是也许因为这样子，就是他们的操作也许不是最专业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网站其实不是很漂亮，我们也没有花太多时间。但是确实，如果你愿意用心学习一下如何操作这个网站，我们所有资源都在上面，包括这些连结。OK， 刚刚提到的沙威教会设立原则的主日学课程，还有那个改革宗教会，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系列改革宗教会的主日学课程。如果你要再去看我们最先教导的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的那一系列的主日学课程，都在这个网站上面，而且现在已经部分恢复了，可以操作。有一点麻烦，你甚至可以听，但是如果你有麻烦，你可以来找我，他们会慢慢的恢复全部的功能。但是我会建议可以使用这些资源。其中还有一份沙威教会的设立原则那份文件，我们有花时间都把它翻译出来，就是我们当初的教材。那份文件也很完整的，我们现在有放在网站上。所以如果你按这个连结就可以下载一份，你可以存在自己手中有一份。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堂课程的动机，简单的讲，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成为教会会员是这么的重要，不是一个选项。而且甚至我们会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然是一个教会的成员。Okay， 必然是 member of a church。刚好 member 会员这个字在英文和肢体是同一个字。基督的肢体，基督的会员，基督教会的会员。或者大家对这个论述或这个逻辑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如果在可见教会以外，人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不包含不管是夭折的孩子，或者是临终前信徒， 这个就是不是通常的状况。 Okay。 对对对，或者你可以说，一个宣教士到了一个外化之地，那里还没有建立可见的教会，但是他的确把福音传给当地的，譬如说当地的人还没有时间建立教会，这个人就已经神就主就把他接走，你会不会说他不得救？会说，但这不是通常的状况。对，但是在台湾你几乎没有什么理由，除非就譬如说是临终或夭折的婴孩，你没有理由不加入一个教会。很多人不加入教会的是这个教，当然只是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所以我在家里听名目讲道就好。那种人真的很可怜，就我知道的那种人的属灵的光景也是非常的可悲。对，你注意这里没有说每个教会都一定是完美的， right？ 所以才有在一起建立基督的身量，才有这个过程。所以一个教会是否完美，绝对不是你加入或不加入这教会的那个。你的确需要选择一个教会，你需要选择它是传讲福音。我们改革中的好，你要用比利时信仰信条第29条来断定什么是一个教会，我们在那个改革宗教会的那堂课有讲过，至少有三个记号：中心的传讲圣道，中心的施行圣礼。你会注意，我们还蛮在意怎么样施行主的晚餐，还有什么中心的施行教会纪律。有这三个记号，你才能够算是一个真 true church。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也说，每一个教会都或真或假，或者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或更忠心，或没有那么忠心，但这并不表示那就不是教会，对，所以你必须要使用圣灵给你的分辨能力来分辨 OK 我是否委身在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但是你没有的选择是我不委身任何教会，你就是把你自己撇弃在救恩之外，你就是忽略了上帝赐给你的救恩之道。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好像是一个选项，对。好，接下来的这一份文件在你们教材里面，我们今天又特别印出来。我想问一下，有读过的人请举手。秀燕姐，还有谁？你们应该都有读了。 Why？ 因为这之前我就发给你们了，因为这之前我就花时间帮你们翻译了，你们的牧者花时间帮你们翻译这份文件发给你们。而且这份文件，你其实这种文章，网上的文章我觉得很好的，然后我再花时间翻译，然后说请你们看的，直接还传到会员的族群里面，只有你们才有，其他人还没有，你们应该花时间读。 OK， 而且不是很长，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份文件是一个牧师所写的，他是长老会的牧师。 OK， 所以他的对教会的理念和我们非常相似， right？他这边有提到，他说如果你要上会员课程，你应该要提到什么 ？OK， 他有提到一个动机，就是我刚刚讲的动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签合约的时候，你不会细看合约的细节，那到时候有一些责任你要履行，或者你会觉得怎么会？我有点像这个，就是成为教会会员，比如说教会会员，你就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就有必须对彼此有责任，你不只是拿你想要的东西，而且你也必然是在权柄之下，在监督之下，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似乎这个细节，这个合约中的小字好了，当你在宣誓，当你在回答那五个问题说是的时候，你似乎没有想到这样。所以他说，那些加入当地教会的人不应该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感到自己已经加入一些他们自己完全并不相信的东西。我必须告诉你们，这是我们最近真实经历到的，就是成为会员的人到最后他更不相信他自己那五个宣誓。他们永远不应该对教会的教导会对他们的期望感到措手不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期望，这是什么？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OK， 好，教会中的牧师和领袖有责任，有特别的责任，要阐明教会所相信的一切，以透过基督的身体荣耀上帝的敬拜和侍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信徒要使用他们的恩赐来造就教会，他们就需要清晰的方向和目标。清晰 clarity 方向和目标。再回到这一切都是为了主，就是定义要用这种方式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装备侍奉建立教会。再讲，如果你不愿意受教，你不愿意学习，你没有办法侍奉，你也没有办法建立基督的教会。其实这对你自己来说是损害，因为你这些经文到最后讲说，那个建立教会，建立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一定是集体的。OK， 所以设立这个会员制度的课程，对于那些要成为正式会员或感兴趣，我还不是很了解，我想来了解一下你们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也是就是我刚刚讲到，我们在教会运作四年之后认知， 我们需要 有一个很基本的教会会员课程。Okay. 好，那这个课程之中应该要讲什么呢？第一个先要讲福音，就是确认你是教会的成员，你可以成为教会成员，就是你是基督徒。福音，你看，如果你看我们的那五个问题，你会说福音是哪几个？在第五页吧，好像教材的第五页，那五个问题。你为什么信耶稣？问。因为他带给我人生的方向，因为他帮助我达到我人生的目标，因为他让我活出美好，或许都是，但是你为什么信耶稣？这五个问题有哪一个最直接回答？ 第二点 ，right？ 你要说如果最直接回答，福音好消息，好消息解决你生命中什么问题？你没有方向感，你没有自我目标，你失去了罪的问题。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能回答，我们也不应该认定你为基督徒。如果你以为你是基督徒，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自己也从来不认知，这就是为什么你信耶稣的目的。到最后你会落入一种属灵的恶性循环的光景，自我欺骗，非常可怕的一种光景。到最后他会，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这样子啊，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讲罪？你为什么要指出我的问题？那真的非常的可怕。我不希望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人落入这样子的光景。如果在这教会聚会的人，成为会员的人，落入这样的光景，到最后我和博瑞或其他任何要为你们灵魂负责人，到最后是没有办法跟主交账，或主会严重的责备我们。好，所以要讲福音，所以成为教会成员，没有什么比相信主耶稣基督更基本的要求。二，在第二页那边回到这份文件，所以对不起，所以我们这个 introductory 的课程会下礼拜会哦，下礼拜是祷告会，下下礼拜会再继续，然后再下个礼拜我会有两个礼拜我和小玉会放假，那就会。博瑞长老会接手 ，OK， 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这份就是这篇文章，我建议大家回去看。其中说，如果你要上会员课程，先讲福音，先确定要成为会员的人，他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自己真的信是，不是信靠自己，是信主耶稣基督，为他的主，为他的救主。佩轩有问题吗？恩恩，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吗？你们都是以后希望要成为会员，要受洗成为会员的。OK， 好，我们先一起打。哎， 你刚刚有讲到没有抄，就是没有抄完整，就是你说教会没有好，教会的好不好不是你不去教会的理由，但是因为没有教会是完美，然后大家要在。 对， 就那句话，什么长 成 基督的事。 你回去看以弗所书四章那里，特别是十一到第十六节。OK， 他说那边讲到说，有基督赐给教会教师和牧师，是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OK， 好。好什么？好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然后使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然后好得以认识上帝的儿子 ，right？ 得以长大成人。如果你要成长，你要 mature， 作为一个基督徒，必然是在教会里面建立 长大成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成为一个 很属灵的基督徒，很什么的基督徒 ？No， 得以长大成人，有基督的建立基督的身体，有基督的身量。OK，Yeah，是在这里。所以我刚刚那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去这个教会或去那教会，可是你没有的选项就是不去任何教会。对，也认知每一个教会多多少少都不完美，都有不忠实的地方，还是这个意思。OK， 好，所以我们会继续这堂课。我先作为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借着这段课程帮助我们检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委身在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特别是祝福圣安牧师，他今天第一次来到新福，求你叫他的口勇敢的讲传讲你要他传讲的真道，也叫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能够领受真道。求你祝福我们的敬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